看罢这场比赛的那些个玩家们，此时都犹在回味，浑然忘了眼前还在继续进行着的加时比赛。真被你说中了。看着比赛的回放，听着解说和嘉宾的赛后总结，陈果对叶修说着。叶修点了点头，没有多做评价。他能说的都已经在之前说过。 比赛最终的走向正是黄少天故意放弃抢攻机会，打破平衡，希望可以争取到机会。而王杰希却是顺势彻底接管了比赛，而后的进行中没有露出可以让黄少天一击必杀的破绽。黄少天最终无奈，也只好放手一搏，想在没有机会的地方自己来制造机会。 但这实在不是他的强项，尤其对手更是实力本就不输给他的王杰希，最终很可惜地败下阵来。至此，微草战队已在两回合交锋中取得4分，蓝雨只得1分。而后的团队赛却是有着5分的大分值，常规赛中只算积分，不算胜负。 所以蓝雨虽然只是遗憾地取得了1分，却也已经是过去。团队赛又是一个新的开始，5分依然可以去积极地争取。只不过接连的失分对士气上肯定还是会造成很严重的影响，蓝雨的支持者们此时心情都很是沉重。擂台赛后休息的时间较长，毕竟。 团队赛的选手经常也就是单人赛和擂台赛这6人，这是可以重复登场的，所以还是给了点休息的时间。叶修四处溜达，抽了根烟。陈果这时这才找网管又确认了一下这一晚闹腾后的损失。两人返回时。 转播游子是主持和嘉宾在喋喋不休地讨论着方才黄少天和王杰希的那一场激烈争斗，但听过叶修简单分析的陈果，怎么听也觉得这两个货十分不够水准。说来说去都没完全说到点子上，让人严重怀疑这俩是不是在玩擦边球什么的。片刻的等待后。 团队赛终于正式开始。由于上一场比赛的精彩，团队赛开始后，那些看加时比赛的玩家又有一些开始不由自主地偷眼瞧起了大屏幕，心中十分艰难地取舍抉择着。团队赛双方的出场果然都没有大变，都是前面出战过的选手的集合，唯一不同的。 就是蓝雨这边，一名选手被换下，队长余文周终于是亲自出现在团队赛中。这个变化在蓝雨中已经是司空见惯的了。余文周因为手速这一先天硬伤，真要去打1对1的话，吃亏很大，所以蓝雨向来很少派余文周在头2回合中亮相。 而在团队战中，这位战术大师却是从来没有缺席过，而且向来首先，经常是其他战队首先要击杀的目标，真是让人欢喜让人忧。比赛很快开打，除2位替补外的10名角色进入地图，果断的就已经开始部署。望着细盯投影幕的叶修。 陈果也是忍了好一会儿，这才问道：“怎么样？”老板，你这个样子还看什么呀？你去楼上睡觉吧，一会儿完了我告诉你结果。叶修无奈：“不干，我就是想听听你的意见，不行啊？听我的意见，经常性的就成了剧透了呀。”嗯。 虽然叶修已经不止一次看穿局面，料中结局。 但把自己的推断直接说成是剧透，还是无耻的让陈果说不上话来。大神的形象呢，不断的崩塌着。 陈果觉得和叶修继续这样近距离的生活下去，顶多在一个月，自己对大神的那种崇拜心理绝对会消失得无影无踪的。 好好看吧，开始了，叶修说。 团队赛的精彩不比上一场两位大神的较量差到哪儿去。余文周固然是号称荣耀四大战术大师之一，但是联盟中向来有说法，如果不是把数字局限为四来评个五大战术大师的话，那么可以跻身上来的肯定是王杰西无疑。因此也可以看出，王杰西虽然没有这样的名号，却也有着这样的实力，领导微草两夺总冠军，这绝不是浪得虚名的。这场团队赛有战术上的斗法，有技术上的比拼，有偷袭，有硬打，战火纷呈，花样百出，不大会儿就已经进入中盘。转播镜头切换的都是眼花缭乱，导播也是十分为难，实在是精彩的地方太多，舍弃哪一环节都会觉得可惜不已。 王杰西身上的担子太重了。 就在这时，叶修忽然冷不丁地来了一句： 啊？ 陈果心不在焉地应了一句。这一次团队赛他看的也是相当专心，都忘了去打听什么结果了。 这一阵微草比较悬， 叶修说。 不是吧，你又看出来了？ 问的时候不说，现在没问，结果叶修跑来剧透了。 王杰西确实需要一个人来帮他分担压力啊。 没有吗？邓福生呢？李辉呢？ 陈国说的两位都是微草战队被选为全明星的两位选手。 你信不信，如果不是在微草的话，这两个人或许就不会被选为全明星了。 你是说 全明星的选举依靠的本就不是实力，而是名气，是在粉丝中的号召力，虽然这些也都是需要出色的表现来赢取的，但是也总有一些其他方面的原因，比如在一个弱队中更容易看到强悍的个人能力，而在强队中也可能因为战队出色的成绩掩盖掉本身的不足。 你的意思，邓福生和李一辉都属于后者，因为微草队的冠军光环才被选入全明星？ 我说这个主要是让人明白，全明星并不意味着就是联盟中的最高水平。就拿邓福生的职业歧视来说，我觉得301队的许斌就比他还要出色一些。 魔王许斌？ 嗯，微草如果没有王杰西，或者说王杰西的发挥不好，立刻就会大大的糟糕，他们太依赖王杰西了。荣耀发展到今天，早已经过了个人英雄主义的阶段，所有选手之间的差距都在不断的缩小，必须爆发出一加一大于二的战斗力，这样的团队才说得上是出色。 那你觉得目前联盟中有这样的团队吗？ 蓝宇最接近这种未来发展趋势的队伍一定是蓝宇，不过说来也悲剧啊，蓝宇这支队伍他们的队长余文周是重中之重，不过也因为余文周那横扫职业圈的变态手残，着实拖了不少后腿。 嗯，听说过。 陈国点头。余文周的手残就和黄少天的话唠一样，绝对不是什么秘密。 不过这家伙也亏的是手残，他一定会是在联盟中混得最久的人，实在是他这手速根本已经连退化的余地都没有了。我真有点怀疑，这家伙是不是故意不练手速啊？故意要保持这手残的状态，以此增加自己在职业圈的续航能力啊？ 续航能力？ 游戏里的名字突然被叶修拿来形容现实，陈国有一种穿越感。两人这边练着，场中的比赛可没见停歇，场面的发展居然又是走向了叶修的预言。微草战队率先倒下了第一人，这在团队战中绝对是个危险的信号。而后的走势也是越来越明朗， 微草在终于击杀蓝羽一人的时候，己方已经倒下了三人。五对三，这样的局面，这样的强队，要逆转不是一般的有难度。最终，蓝羽顺理成章地击败了微草，取得了团队战的五分，后来居上，在这一轮赛事中拿到了六分，多了微草战队两分。 长期存在的问题不去解决，终究是被对手抓成漏洞来打击的。 叶修最终点评，自然是指微草过分依赖王杰西这一缺陷。而转播的解说和嘉宾则在唧唧歪歪地细数着这一场团队赛中的每一个细节的得失，一二三四五地罗列出了导致微草最终落败的几出败招，最后又是从中选出了一个说是比赛的胜负手。至始至终，叶修所说的这个问题仍是只字未提。陈果听的是一阵恍惚。说实话，叶修说的这问题他听是听了，但瞧是一点没瞧出来。他倒是觉得解说和嘉宾这一二三四五的分析非常有技术含量，叶修的说法听起来是那么的飘渺。 看来是自己水平不够啊。 陈果忧伤的远目，如果是之前，他有理由怀疑一下叶修是不是在吹牛。但现在，叶修是什么身份？虽然有点那啥，但陈果也觉得比起那个解说和嘉宾要更有说服力一些。 好了，看完了。 叶修站起身，挥舞了一下胳膊， 该去练级了。 说完，已经朝着他的固定专座走去。看着走开的那背影，陈果又是觉得一阵纠结。这样一个可以完全看穿场中那些大神的意图，甚至最终胜负的人，居然只能窝在他这家网吧，在新区40多的等级上像个普通玩家一样刷怪任务下去，这是多大的资源浪费啊。 一定要去职业圈。 陈果回头望着大大的投影幕，握了握拳。网游中的生活依旧，照样是副本刷怪跑任务，这三件事终归是荣耀中的主题，若干次的更新也无非是让这三件事变得更加有趣一些，但这基本的框架却是始终没有变过。各大工会目前都已妥协退让，但叶修也没有放松警戒。从建立工会时他就知道，这些人将会是永远的敌人。暂时的妥协只是对方没有找到还击的手段而已，指不定什么时候生出什么鬼点子，暴风骤雨般的攻势可就立刻会打响，当然是不会提前打招呼的。想搜集情报，最好的办法当然还是那个千夫所指万人唾弃的卧底。不过星星刚成立，别说是手下没有可以深信的人，就是有，这些人的等级也是绝对不够格加入那些俱乐部工会的。不过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星星的格调还是很高端的，这刚一成立就是直接和俱乐部工会成为竞争对手的，这在荣耀史上可说是绝无仅有的，哪怕是在新区开荒也是。这些方案都用不了，星星只能是按部就班的发展。蓝河回去使用他的蓝西格会长号后，角色这边再没再登录。不过由于叶修早早关闭了家人申请，星星工会的成员也再没有增长，这些人员早已经被蓝河妥善地安排完了。此时大家也是按部就班的练级，其乐融融，也不见有什么岔子发生，只是相比起工会刚刚成立时的几天，激情自然是降了不少。从工会升级的经验条上就可以看出来， 这些天大家做工会任务的热情已经慢慢变淡，不像头几天完全是以工会任务作为游戏的全部了。对这个，以星系目前的情况，当然也不好强求。工会能安安静静地发展，那是最好不过。几天里，叶修一边留意千波湖这边的情况，一边也是经常向工会的成员问问他们在其他练级区的状况。结果游戏里真的是意想不到的平静，好像一下子就没有了任何争斗一般。很快的，五天已经过去，千城和马后炮都是顺利加入了星星工会。本晚凌晨一到，星星工会也可以去挑战千波湖的副本记录了。千波湖的副本记录五天里也有点零星的突破，这些叶修都看在眼里，不过对那些成绩他都是心中有数，只要他上场，突破是很简单的事。倒不是说他给各工会出售的副本攻略有什么私藏，就是他们去打也基本就是那攻略中的思路，关键还是技术层面的事。这等级越高，副本难度就越大，俱乐部工会的精英们那也都是荣耀资深玩家了，但这40级的副本却已经是三个应付不了。这要换作新手村或是新手村刚出来的格林之森之流的副本，他们三人通刷绝对也是无压力的。而越是这样有难度的，叶修、苏沐橙甚至唐柔这些水准之上的高手的技术就越能在成绩上体现出来。最直观的一点，叶修的队伍依然不要牧师，而俱乐部的副本队到这个等级阶段已经少有敢不带牧师的了。临近了这个时刻，叶修也是更加小心谨慎。工会仇视他最直接的原因就是因为他对副本记录的绝对垄断。此时各大工会肯定也知道他们星星终于要向副本记录伸出魔爪了，也许早有什么阴谋，就等着在这最后的关头施展呢。零点的钟声终于还是敲响，叶修带队五人早已经来到了千波湖的某副本入口。这一时间之前，叶修也是仔细把周围游了一圈，确实没发现其他工会的人。如此一来，倒是不用防着一出副本就遇到埋伏什么的。 真这么平静啊，有点不适应。 叶修一边挠头一边在队伍里说着。 平静点你还不高兴啊？你是名字不挂红就不舒服吧？ 陈果在一边深深鄙视着。挑战副本这个重大的日子，陈果觉得作为幕后 boss 当然是应该亲自来指导一下的。千波湖混的这几位也都已经习惯了叶修这边突然会冒出一个女人的声音，据介绍这才是幕后的大老板。千城、马后炮等人听了都是暗暗心惊，叶秋大神的幕后老板那得是什么来头的人物啊？今天听到幕后大老板又来亲自督战，自然是重视这次副本挑战，两人都是正襟危坐，不敢有丝毫大意。